李小姐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礼拜四嘅早上，我系小张张。 好快嚟到礼拜四， yeah. 快啲埋嚟听埋嚟玩啦喂！我系小依依。 姐姐有咩玩啊？ 礼拜四，一阵等埋我，一阵同你玩。 我唔得等你， 我等埋我。 快啲啊！快啲啊！ 星期四一早有同事请我哋食大凉崩沙。 哇，系啊、 哎！多谢 崩沙，你知唔知系咩？ 崩沙， 唔知啊。 嗯，你又知唔知？ 如果你哋咁肤浅嘅啫， 你知咩？ 我知啊。 系我用我俾三个钟头你解释啊。 好，嚟开始。 呢个喺南粤嘅说话嚟讲咧，崩沙系解蝴蝶啊。 哦，即系蝴蝶酥。 我想佢整到好似蝴蝶咁嘅样噶喎。 系啊， 好叻啊！ 好叻啊你！ 喂， 茶嘅啫嘛，我见到 啊， 我睇住你做嘅，仲喺度玩手机，搞错啊！ 我哋做功课， 做节目啊，玩手机。 系啊， 咁我要同啲分享俾啲知识噶嘛。 好啦好啦， 崩沙姐蝴蝶呀， 多谢你话俾我听吧。廿三度气温，星期四，今日哇，稍后仲有我哋嘅爱好系列十一点啊。 希望大家可以话俾我哋听，究竟你想听到啲乜嘢嘅歌曲啊？咁啊，歌曲嘅话咧就系话一首合唱嘅歌。 睿睿来吧， 走。 林忆莲嘅呢首《三更夜半》啊，十点十六分啊，廿三度气温。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未来数天有阳光，但系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骤雨。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三小时的风骚快活人，直到晏昼一点钟。合唱嘅歌当然有好多啦。你心目中最想听到嘅又系边首？ 走不走 咧，我系列咧，有时咧，我哋拣歌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嘅，即系里边咧，即系心里边随住个主题咧，可能谂住 A 歌，但系到临播出 B 歌，唔好啦，到真系播咧 C 歌，咁样改嚟改去。咁近期咧有一样嘢咧，我心里边咧又系咁样，不如咁啦，不如咁啦，讲，知唔知系咩咧？就系4月16号。嗰、那個消費券咁咧，唔、哦、知道大家會唔會即係喺嗰個即係就住嗰個銀碼啦，或者自己諗住貼少少啦，咁去買一啲或者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 我部署好曬， 我已經鎖定好㗎啦。係 啊，我寫出嚟啦，我計埋條數 啦，啱啱好我就係、 是、犀、哎、利。我 即 係 我一早已經講咗㗎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我早嗰輪同大家有分享過嘅就係我不停咁樣就睇咩咧，就係嗰個旅行夾。係 啊， 係啦，我啱啱好揾到一個嘅話咧，就係大約係2000-3000蚊到啦。係啦，咁我諗應該 OK。 即系埋去都唔会改变主意噶啦， 几多寸？ 几多寸？唔知哦，我去到睇下先。 哦，系、okay、 啦，因为我而家未能够决定到，同埋其实有时有好多嘢嘅就系照片嚟嘅。 系 啊，你喺上面度睇嘅话，呢啲照片就好似好吸引，但你去到嘅时候，你硬觉得啲颜色争少少嘅咁样嘅， 冇错， 所以我 系 会去睇咯。 好啊，如果你买咗之后，我决定即系送 你，唔使同我讲，唔好同我任何牵连。Sorry， 拜拜。 我真系我系都要送俾你。 但我咧就之前咧谂过 A， 但系后屘再时间过少少咧，又都系 B 啦 咁 啦， 系嘛？ 系啊， 因为大家都系咁啊，16号咁啊，大家咧就 你谂住买咩啊？ 我之前我谂住帮汽车做少少扮靓咯， 哇！但 你部车好靓噶咯，已经 好靓噶咯，靓立立噶咯， 咪咯， 已经系另外一架嚟喎， 全个停车场嘅焦点。 唔系，因为有一日真系嘅，有个同学同我讲嘅就系话咧，同我讲嘅就喂。系啊，有个同学啊，我哋都会叫佢系同学噶。咁、 啊、 就有啲同事啦、 哦， 同事同我讲嘅就话，佢话诶，跟住佢问话梁国章又换咗车，我系啊。我哋已经系见过第三架。 有个棚噶嘛，今次。 而家系 开棚 噶 嘛。 得， 系啊。你惊咩啫？其实你惊 咩 啫？ 等分两下。 赢晒噶啦，因为你唔好揸翻嚟。 成条广播都知啦。 点知啊？成九龙都知。喺香港嗰边好似未收到， 南区未得。 嗱，你车路的士不如搵次讲下啦。其实咧，对于车主嚟讲咧，当然啦，你平时譬如你唔系特别爱好车嘅，或者你对呢样嘢唔留意咧，有少少嘅改变，或者里边系自己会 feel 到嘅。例如我举个例，好啦。胎盘咁先算啦，胎盘佢实用价值就转方向嘅啫嘛，系咪先？再加多少少有胎盘控制，咁啊教嗰啲音响啊，等等等等啦，再埋加埋电话啊，可以揿到听啊，诸如此类。但系胎盘亦都有啲人咧系觉得成架车，因为你日日坐喺司机位，第一样嘢就系望到佢嘛，所以咧有啲人会觉得，嗰、那个 Comfort 个胎盘即系原装嘅胎盘咧，好似都系比较唔系好中意啊，譬如可能 一个圆圈咯，嗬， 系啊，整个四方嘅。我整个菱形， 它会有好多嘢， 个梯形会好啲。 嗱，我嗰日睇条片，佢咧就系话咧有个人咧俾人笑嘅，有个香港嘅吓，佢换咗一个 T 字嘅电动车啦吓，揸嗰架车啦，佢换咗个飞机胎盘，飞机胎盘，即系我唔知啲个形状 啦，你当 一个 括弧， 中间有一个横咁 嘅， 一 粒号嘅咁样啦，咁啲人就话诶咁核突咁样，但系佢自己就觉得好型咯，但系我唔知即系 有乜所谓啫， 系啊，你都系嘅，其实好多时候。你有好多嘢你都讲咗，你换咗你自己， 唔系啦，你自己中意咪 换咗。我知，我兜翻 rewind， 我知佢答翻你，你我嚟做咩啊？我就想我嚟扮少少靓啫。因为对于 个底盘，系你换车啊又？ 唔系换车，唔系我头先咪答咗咯，即系做少少车内边嘅一啲嘅。 咩先得噶？ 佢想换咗坐佢隔篱嗰个人。 哦，嗰、那个成日都换嘅，你留意一下就得噶啦。 我有留意， 激死人啦！ 佢有时会载唔同啲妹妹仔嘅， 激死我！ 未见过男人， 我先 未见过男人， 系啊，个男人 我都唔敢行埋去啊！ 费事啦， 真系费事俾佢得我啦，走啦你埋做乜嘢啊？ 嗰个换啫， 我有冇车过你啊？ 就 系 冇， 唔系我都唔记得咗几多年。即系有嘅，真系有，不能够话冇。 系你嗰时仲系女仔系嘛？ 改转正先， 我睇下边一年先。我要数翻啲日子， 咪几好。 系啊， 你想点啊？ 我买好多嘢， 有 个靓 车梗系香居美人噶啦， 系啊，一定 系 香居美人 一套噶嘛， 冇错啊， 系咪先？几开心， 一个笑斗， 咪就 系 咯。佢一讲呢啲就好开心， 系啊，原来我话佢呢个炸你合埋口， 嘴角系含住啲嘢。 Spring 咩啊？咩 ？Spring 到你。 我想买好多嘢，我想买裤啦，买玩具啦。 咩玩具啊？我想知道你玩咩玩具啊？今次 我想买个火车头，一个模型嚟嘅，好靓啊！八百几蚊。 你整呢啲嘢嘅咩？我唔知道。 我整啊， 喐唔喐噶？ 咁你整嚟做咩啊？ 玩咯。系、 哦、 啊，嗱，佢喐唔喐咧，就系、是、你可以自己加个摩打嘅、 嗯， 就可以变喐。 但火车呢样嘢咧，你觉唔觉得应该有啲地方俾佢走动下嘅？ 系啊，我知啊， 火车啊嘛，系咪先？ 系啊，火车轨啊、屋仔啊嗰啲嘢咧， 系、 嗯、 咯、 這個。 因为你整 得 火车头 上， 冇嚟得个头噶嘛，你系咪应该攞拉埋后面啲卡咧？ 系啊， 有卡就有铁轨，有铁轨就 有 地方。 你唔第一样嘢 ，Michael， 其实你唔系好了解佢。其实佢好多人就系有头冇尾噶嘛，佢通常佢都系整咗个头啫，摆喺度。 搵咗个位，搵条尾咧。 我谂你有好多嘢。我記得有個頭嘅， 李小姐呢條尾咧， 揾咗個位啦。你萬事起頭難咯， 你真係怪我啦喎！ 你怪我，我怪你，我只係話你做人嘅宗旨係咁，我係了解你啫。 嗱，Peter， 你覺得啱嘅 ？Peter 嗰 Peter 嗰性格 係咪？ 係咪先？火車唔係淨買個頭噶嘛，一系列噶嘛。 咁人哋嗰個係一盒火車頭啊嘛，大哥。 咁我亦都清楚知道嘅就係你買咗個頭，你擺咗喺度就算噶啦，你就當你自己砌咗噶啦，啱唔啱？ 系啊， 我有冇讲错？ 冇， 咪系咯，你 系 唔会系嗰种人嚟嘅。例如我整咗个头，我就会买埋个身，跟住咧会整埋个路轨，跟住会喺屋企度啵啵。 系啊， 你系唔系嗰种？ 嗰个先系一个 complete 嘅乐趣。 No， 佢嘅完成度唔系咁样，佢完成度系佢买咗个火车头，佢就已经 完成啦。 系啊， 系咁嘅人嚟。 咁佢就唔系喐嘅火车头啦，即系摆嘅火车头。 呢个系你嘅要求，呢个系你嘅要求。 你做咩系都 要 将你嘅要求加落我度 嘅？佢中意啲嘢唔喐嘅。 系啊，我呕下佢。咪得咯，喐啦！ 我系冇了解你啦， 奇怪啊真系，我真系唔了解你。咁仲有啲咩喐嘅玩具啊？除咗 我仲谂住买支笔啊，因为我早期买嗰只绿色笔见咗 啊，因为我抽咗嘛，太丑样啦， 唔好唔好用 咗啦， 哎呀！ 头先咧讲啲消费券咧，本嚟都话题嘅，不过咧讲下讲下岔开咗、 嗯， 就系话咧嗱，第一咧呢排咧，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咧，嗰啲叫做网上嗰啲平台咧，已经好多咧喺度入手啦， 开始嚟啦， 入手啦， 系啊，系啊， 系啦，早嗰轮好静嘅， 呢度呢度呢间铺呢间铺呢个手压呢手， 系 咁入手， 呢一排真系烧到冚冚声。 但系与此同时， 唔好意思，个麦甩， 大家就要小心啲，因为咧我今日见到个新闻咧，佢话有一个。付费平台咧 ，A 字嗰个咧，就有一啲嘅骗密码嘅嗰啲联系啦，又有嗰啲啦，因为骗徒都睇时间噶嘛， 梗系啦， 佢都睇紧，喂十六号啊，十六号啊，大笔金钱流入民间，快啲快啲， 系， 咁佢就 因为你哋开始有钱啊嘛， 系 啊， 系啊， 系啊， 涌 出嚟， 除咗身痕之外咧，佢就知道你而家呢个时间梗系等紧，同埋你好紧张啦，佢又会 跌， 佢用咩骗徒手法咧？佢就话。你呢个账号因为唔知违反咗咩条例，即将被暂停啦。除非你 click 入去呢一个联系，咁你为咗喂十六号有消费券，而家你 攞唔到， 攞唔到，死！ 迟一分钟我都觉得蚀咗， 冇错， 迟嚟。 于是谂都唔谂就 click 入去，哎呀，咁你跟住你俾埋密码佢咧，你跟住嗰十六号咧就嘟入晒佢个户口啦。 咁所以大家小心啊， 千祈唔好立乱入任何嘅网上联系，就系咁啦。 但我发觉你个户口系咪 有水分 喺 度？ 你讲嘢梗系有水分啦，冇养分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继续在广东的行程，昨日在广州先后考察乐金显示广州制造基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当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企业推进科技创新、打造自主品牌等情况，并同企业代表、科研人员、一线职工等交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起访港六日，港澳办的网页提到，夏宝龙的职衔之一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日前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他说要大兴调查研究，解决港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大律师公会继续访京行程，大约20人今朝拜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之后到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大学。访京团听日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星期六结束行程返港。访京团昨日分别和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以及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马新文会面。对于外界形容今次属于破冰之旅，大律师公会主席杜鉴坤认为以老朋友久别重逢形容更为贴切。七名港人近日在福建和云南遇到交通意外，其中四人死亡。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就两宗涉及港人的意外，经他们了解，获悉内地当局亦通报了驻粤办或者入境处。他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及时公布事件，特别是意外成因，会对港人有警示作用。王国又认为涉及伤亡的意外要公布，明白家属或者想低调处理，建议当局适当就私隐保密及时公布。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话，驻粤办本月初接获福建省广系福州市当局通知，一架由香港居民驾驶嘅私家车发生意外，导致四个香港居民乘客死亡。另外，入境处本月初获悉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一宗交通意外，两名内地居民死亡，两名香港居民受伤。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9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42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0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7.8升6毫，阿里巴巴92.95跌3.1，美团129.3跌0.7，盈富基金20.38跌1.4，上汤3.02跌1.4，融创中国2.43跌2.15，中国海洋石油12.64升3.2，京东集团147.5跌5.5，中国石油股份5.04升6仙，药明生物51.25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24，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3，人民币6.875，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08点，升25点。港金报1889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6.39美元，卖出20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日村。就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大埔方向支路落翻去科学园咧就车多，龙尾排翻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重复多次啦，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大埔方向有条支路去翻科学园嘅，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啦，喺新界区坑口的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另外小沥源路由于有爆水管，小沥源路去翻康林苑方向，近住广善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呢位就是 周洋， 是 不是为了见到你我算是去了三分之一个中国。 不关我事，应该是他不想我们见面。不 是 我同接科方面经过两次，希望由你代表参与三科项目的竞投，结果都石沉大海，你真的很难请。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家， 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点三十九分嘅，咁一阵间十一点咧就会呢个爱好系列，今日就系一首合唱的歌， 冇错。 好，有句说话叫补水啊，补水咧就唔系话 O T 嗰啲补水，补水咧就系咧一啲叫养生嘅文章咧讲到咧乜嘢时候补充水分最啱咧、嗯？其实咧对一般人嚟讲咧，我自己啦，当我系即系口渴咪饮咯，系咪先？即系有呢个需要咪饮咯。咁但系咧咁文章咧就话咧，其实有啲嘅时分咧系特别需要同埋更加好嘅对于个身体，咁唔知道大家咧 系啊？ 首先咧就是你口渴就先至饮嘅话咧，你口渴咧已经系 dehydrate 啦， 嗯， 系啊，因为佢有呢个感觉嘅话，其实基本上就已经。话你个身体缺乏水分，系、 哦、 啦，佢先至会有呢一个咁嘅感觉俾你咯、 哦。即系个声响啦，嘟 已 经 太 迟 啦，冇错、 嗯 okay,。 当然你饮就冇嘢啦， 冇错。依、 嗯、 家、okay、情况会唔会即系专登又饮少少水咧？咁样佢冇话饮几多吓，佢只系话补充啫。咁如果个份量大家可以适合你自己啦。第一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有冇噶？ 有。 你有冇啊？ 我刷牙洗面后先饮。 唔系，我一起身乜嘢都未做嘅、哦，就会饮一大杯暖水。 哦、okay, 我讲过噶啦，系啊，一讲、哦、我讲过 的。感觉会点噶？ 感觉咪会觉得就会令到你嘅肠蠕动啦，同埋嘅就系亦经过一晚你瞓咗觉啦、嗯。其实基本上你系啲水分会蒸发噶嘛，咁、嗯、你咪就补充啲水分落去你个身体嘅五脏六腑度咯。我自己觉得系咁嘅。仲、嗯、我饮嘅时候咧，我就会谂哇，好啦，嚟到我喉咙咯，哇，落到去我胃，哇，跟住去到我全身，哇，好滋润啊，耶，水晶晶 嘅。系饮到你咁样、 啊。系啊，我唔饮仲衰啊。好似你咁咯， 我又唔会，我反而咧会中间咯，即系我夜晚瞓到一半， 三 点 钟起身饮水。 如果我真系有醒啦，我冇醒梗唔会啦。但我醒咧，唔知你会唔会噶？瞓到中间醒咧，零舍觉得口干噶。 咁、嗯、我就屙夜尿啫嘛，屙完就瞓噶啦。 系啊， 你再饮嘅话，佢咪又再嚟多次咯。系 啊, 啊，我唔会噶， 我都 唔饮嘅，我唔会嘅。 因为当通常我口会觉得好干，咁啊想饮少少啫，即系唔佢饮好多系啦，即系补少少啫，湿一湿个嘴，咁好似入即系再入睡易啲啫。第二上完厕所之后补充水分咁样。 厕所冇谂过呢样嘢， 我都冇谂过。 上完厕所又补。好啊！哦，咁样咪好去好多咯， 好忙咯， 系 系饮水先去厕所，定去完厕所先饮水？ 有时真系会为咗工作关系咧，唔想去厕所咧，你 系 唔够胆饮水嘅， 系啊。 同埋我只系知道饮水嘅话，其实都有方法嘅。如果你唔想话嗱，你有冇试过？你话可能话一大杯水饮焗完之后嘅话就系咁去厕所，系咪？ 系啊。 咁其实基本上你头先饮完嗰啲话，好快已经去晒啦嘛， 排晒。 系啦，仲有一个方法嘅咧，就系话如果你唔想佢一下咁样即系入咗去，跟住。哇！個肚好脹啊，跟住你即刻去洗手間，跟住咧又冇曬嘅話咧，其實你係應該要攤勻嚟飲。 嗯， 每一次可能就係飲兩三啖擺低，跟住、你可能行個圈或者你做啲咩嘢，又兩三啖擺低，直至到你飲曬嗰杯嘢為止。 哦， 如果你試下咁樣嘅方法嘅話咧，冇咁容易嘅就話飲完之後咕嚕咕嚕咕嚕咕嚕，跟住咧你又噏一聲去洗手間冇曬，真係㗎，唔同嘅。 係 係啊，呢、這個身體要適應㗎嘛。 分期投入， 你個肚有冇咁脹咧？係咪？即係分期付款咁樣，你好食到明嘅呢啲。 唔會谷到個肚。 逐啖飲，咁啊變咗 冇一次個負稱。 去廁所又係逐少少排咯。 你可以噶，我估計你都係咁嘅，因為你屙噏啊嘛。 好耐冇聽過呢個名稱。 咁你係啊嘛？你焗焗焗就一大多 聲。唔係，即係我話，如果你係分開嘅，就係幾啖幾啖飲嘅話咧，你就唔會即刻去廁所咯。 下次不如問下徐 Sir 咧，咩情況會屙噏啊？细个时候真系听过呢个字， 我未听过啊！ 你未听过咩？ 未听过，未听过。 后面仲有一个字添嘅，不过费事讲啦。屙厄乜嘢咁噶嘛？系啦，咁咯。 系啊， 但好似有个原因噶，以前 好似系如果你有啲，譬如可能系膀胱方面有啲问题嘅话啦，你会有咁嘅情况。 即系你有便意，但系去唔到。 同埋你就总 好辛苦嘅。 你去唔清。 系啊， 系啊，呢种感觉去唔清，其实好辛苦嘅。 系 啊，知道。 好似俾人揸住个喉咙，不过唔系揸喉咙咯。 嗯， 系啦，即系 你迟啲知噶啦。 点解你要学得咁毒咧？ 你大个仔就知噶啦。你我即系意思话你仔系好细个， 你个细个， 你再大个仔嘅话，你就好多嘢你都会明噶啦。 又又又 开窍啦，咁样冇嘢，我冇讲啲咩 嘢。你边间小学毕业噶？你个老师会好深读先 先。我咧，我边间小学啊？ 识读先小学， 你转过嚟啊？叫衰人小学， 识读先小学。 你转校啦，你过嚟我哋度读啦。 佢唔使，佢已经系 我帮你交学费。 OK， 系啦。喂，运动咧嗱，我以前咧，我记得我问过一个嗰啲导师嘅，我第一次参加嗰啲 gym 咧，即系嗰啲风扇 gym 咧，嗰啲话，哦，个个流汗淋都唔紧要，系咪应该咧一路做运动补充啲水分咧？咁啊唔需要嘅，运动后啦咁样。做运动你中唔中意一路做一做，饮少少，做一做， 唔中意， 唔会， 都唔会， 都唔会嘅，我都唔会嘅， 系啊系， 我唔会嘅， 专心做运动。 系我最中意佢爆汗，跟住。湿晒咁样， 真系，我觉得好爽，即系成头。 我觉得好 sexy， 系 啊， 呢排会啦，呢排咧天气开始热咧。之前咧做极都个身咧都热唔到嘅，但系呢一排开始天气个气温咧升翻咧，就会真系你讲嘅嘢爆汗。 会咩？我净系做节目嘅话，我都飙汗嘅。 我知啊，你兴啊嘛， 冇错，因为我好投入啊，你明唔明啊？ 我知啊， 我唔系好似你咁样。 我知啊，我都知啊， 系啊。文章就话 你讲啲嘢，我不都知。 补充水分 系。 另外一个咧就我觉得又好奇怪，佢冲凉之后都要补充水分，我又唔会咯。 系咪浸浴之后啊？ 唔识 系嘛？ 浸浴就系。 喂，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奇怪。我最近咧去完京都咧，因为咧佢最犀利嘅啲咩啊，就系总有好多嘅地方嘅话，佢都有一啲嘅就系浴场。浴场所谓嘅就系你去到嗰度咧。未必是要浸温泉水，但是个问题是在于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的，就是一个大班人这样可以在那里就是是就是就是好像你浸浴这样。那我觉得浸完浴之后他们喝牛奶。 是啊有个这样的传统的。 喝冰冻的牛奶的。 冰冻 的。你知不知道还有 pose 的。如果你譬如飲一支牛奶，你攞隻牙出嚟咧，開咗之後嘅話咧，跟住咧你要咁樣啦，著住啲浴袍噶嘛，跟住咧你要叉住個腰啦，咁咕碌咕碌咕碌， 一次飲曬佢， 咁得意？ 係， 你有冇問點解啊？ 佢話因為覺得咧，你喺一啲咁熱嘅地方，其實基本上係會消耗咗有某啲嘅體力嘅。咁當你咧補充翻一支嘅就係話牛奶嘅時候，因為佢係蛋白質啊嘛， 喚醒你嘅身體， 你就會成個人哦咁樣，跟住覺得自己就哇好有元 氣 啊咁樣啊！ 我睇過一個， 我今晚試下先， 但係要浸完。完浴先喎， 系 啊，几好喎，嗬， 系啊， 饮杯牛奶，同埋有冇啲地方，我啲牛奶特别好饮， 系啊， 真系， 可能啲水有关咯， 唔关事，牛奶 系三点六嗰啲啊， 系啊，同啲牛有关嗰啲，系啊，我特别好饮噶，嗬，特别有牛奶味，有奶味啊，咁咯， 不过真系好耐冇饮， 嗯， 好耐冇饮牛奶， 好耐冇饮， 点解啊？ 因为有一次好差嘅经验啊，就系好似讲过嘅，饮完牛奶之后咧。屙咗几次咁啊，不停，咁嗰次之后我就唔系好敢再饮牛奶。 都系琴日嘅事啫， 系咩？ 唔系关咩事啫？其实点解做一次之后嘅话就会觉得佢就完全都唔会噶啦？ 或者你嗰日啲肠胃唔舒服咯？ 又或者嗰啲牛奶有事咧？ 系啊，或者个纸盒有事咧？ 再试下，或者我有事咧？ 咁我唔敢讲， 都有可能嘅，鬼知咩？好啦。翻嚟就会有今日嘅网上情送俾大家呢只歌曲《心太远》。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道理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

才可以变成好像钻石咁坚硬，不会好像玻璃咁一跌就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很多的罅隙，好少人是可以两个心紧贴一起。毕竟各自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又怎会完全懂得你我的心？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要什么？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些声音在很多情侣之间此起彼落，可能要分手之后才会大彻大悟，说对不住，我很后悔，为什么当初我要让你离开呢？有没有想过对方要的不是一句对不住，而是当初要做得更加好？有些人因为说话太直了，所以就会吵架；有些人说话因为太婉转，心里面的意思一直都讲不到出来。在爱情的世界，放手很难的，好像拿把刀割自己的肉一样。但是爱人亦都要很难，或者要经过很多的伤害才可以找到真的爱人。我爱你三个字讲好简单，我爱你三个字要做好难。为了爱情，有时要放弃很多，牺牲很多。两个人相爱都有一些东西会捉紧的，亦都有些东西是需要放下的。正所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爱之前相爱之后都应该心甘情愿为对方付出。如果遇到不愿意的，那不如提前结束这一段不心甘情愿的爱情。爱情是一门必修的学问，人人都要上一课，没得缺席，没有老师教你的，只有你自己。每个人生都走过的路，其中包括有爱情，到底今日你学懂未呢？ 能否成功咁样煽动他人，系咪控罪关键嘅元素呢？ 主持陈泽铭， 系咪能够成功地煽动到他人呢？并非入罪嘅必要元素嚟嘅。但系如果入咗你罪之后，喺个案情里边煽动到好多人嘅话咧，可能系量刑嘅考虑之一。 国安法事件簿二，四月十六号起，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我叫你 crack， 即系揾方法啦。点知你又整亲条腰骨，冇事啊嘛？ 阿豪，我搬裤搬咗几廿年啦，边度咁易有事啊？你攞支铁打走，帮我捽下得噶啦。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如果用错姿势，就会容易劳损、扭伤、拉伤韧带肌肉，甚至椎间盘受损，都系快啲睇医生啦。 想知更多体力处理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唔好揾自己条腰骨嚟搏。我系 Edward C 陈浩。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嚟到十一点钟，翻嚟我一阵间新闻之后咧，就会有爱好系列， 冇错， 唱的歌啊， 冇错。 唱呢个真系好多好多好多， 唔系净系情歌噶噃， 冇错，有男同男，女同女， 系啊，合唱团嗰啲都系啦， 系 嗰啲唔系咩？嗰啲合唱啊嘛， 我都冇话唔系做咩啫， 惊你唔识啊嘛， 哎呀，我真系唔识啊， 讲俾你听咯。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马上开始。今日咧就一首合唱嘅歌啊！其实咧讲到合唱嘅歌咧，有个地方咧唱合唱歌咧系零舍有 feel。 卡拉 OK， 你有冇同 你 合唱噶？我想请问， 有。 点解你咁讲？你个问题。个个都系，个个都有人有合唱噶啦。 系啊，我针对佢嘅。 系啊，佢针对我啊。你做乜咁多事？ 因为有时你会咁噶嘛，你卡拉 OK 有冇咁样嘅就，诶，我点一首咩歌嘅就，一阵间你同我唱。 有啊。 会咁样噶嘛？会俾人哋一齐点唱噶嘛？ 系啊，我推。 你点解啊？你会推？ 我唱得唔好 咯。觉得自己唱得唔好。问题系。 呀，我唔得啊。 嗯。 特别喺国内。 系。 点解特别喺国内咧？ 因为知佢唱得衰咯。 咪梗系 开心啊嘛，因为 国内做嘢嗰阵时咧，佢哋好兴有时就系唱歌，同埋唔知点解普遍佢哋真系唱得好 哦， 即系国内嗰啲。 不过你唱唔唱嗱？ 咁点解要揾你啊？ 唔系佢想听我唱，因为我好少唱啊嘛。 卡拉 OK 其实都系一个练歌喉嘅地方嚟。 我知啊， 系咪？ 但我唔得。 只要你唔好觉得个现场有人会笑你咧，其实嗰度最好练嘅。哇，个 key 唔啱啊，咪再低啲，高啲，起码你会揾到适合自己嘅声线。 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我嘅心态系嗱，你有冇谂过？如果你喺卡拉 OK 嘅话咧，你好难会想听到嗰啲人唱歌难听。 系啊，好吓人憎。 唔会噶嘛，你只会就希望即系大家咁高咁大， 系 同一个 level 嘅。哇！你唱得咁好啊， 即系互相比拼，争争争， 就会咁嘅心态噶嘛， 系啊，所以我唔敢唱咯。 系咯，所以我就会问你呢一样嘢咯。 系咯， 我真系唔系话你嘅， 我知我冇话你玩我。 唔系我惊啊，我惊大家就误会我，因为其实今朝早到而家都好似样样嘢都好唔小心咁样，啲牙签系咁吉你， 嗰啲皮 痛 啊，嗰啲 筋都唔痛，系啦。 咁 咧喺卡拉 OK 咧，其实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唔知你会唔会同意，就系如果有一个男仔中意一个女仔，又能够有个机会，大家安排你同佢唱啊咁， 系啊， 其实个心情咧 开心噶，但仲要咋咋地地拖住佢只手， 拖手边有得咋咋地地。 你唱歌嗰时梗系懒系咩咁样唱情歌 啦， 拖手 啊， 关咩事啊？ 唱马声，喂，咁真系要向你请教啦，唔觉意膊头过马路撞一撞，嗰啲叫咋咋地地拖手。 系啊，喂，譬如话啊，我唔好用阿瑞啦，哎啊啊， 唔好真系唔好。你好难投入嘅，你揾我 系啊，阿 B B 唱歌啦，咁样即系好自然。 咁你唔 难， 你唔谂人哋中唔中意嘅咩？ 唔系咁， 我明你嘅意思，我明你嘅意思，即系借啲耳同佢有一个身体嘅接触， 好开心噶。 唔知点解我突然间代入嗰个人，如果系阿 Brian 嘅，我觉得 OK。 但你望住嘅系马小强。 咁啊 ，Brian 坐呢个位噶嘛，有时 我真系唔介意 嘅。即系我谂紧，如果你话系呢一个嘅卡拉 OK， 咁我 系 中意阿 Brian 嘅。咁突然之间同佢唱呢个就即系只有情永在，系咪？咁跟住咧就 真 系 好 开心， 仲要懒系浪漫咁噶。 OK， 除咗你明啦嘛， 除咗开心之外，如果你哋未正式开始，仲系一个叫做大家喺度 暧昧关 系， 系更加开心。 唔系饮埋少少酒，你真 更加 开 心。 嗰啲灯光， 跟住。唱完之后话一阵间去边啊、 嗯？ 哇，更加开心 系 咪？ 呢个就是 你 会 系 咧，你嘅 下文啫。我哋就诶、哎、走啦，拜拜。 跟住自己喺屋企谂好多嘢。 系啦， 梗系希望有下文噶咯。 梗唔系咁， 一定要有下文。 下文意思即系话有发展感情嘅下文啫。 哎呀，唔好嚟呢套啦， 中 意 人呢个歌纯情啊。 咪咯， 谂起卡拉 OK， 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就升起，因为曾几何时呢个歌咧系 hit 到。爆炸！ 张学友，哦，啊呢首都系， 卡拉 OK 里边 都系， 哇，真系唱到滚瓜烂熟， 点 日日啊！我谂晚晚卡拉 OK 唱到烂，叫做无言的 野猪， 野猪， 你识唔识唱一只啊？ 识， 我唱几句啊？ 林淑容、李茂山， 冇理由咧。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那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那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 无言的结局，除了旋律上口之外呢，我相信个歌词写得好到的。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因为一切都已经完结了。 真的无奈啊。 你没有唱过这首歌啊？一定有的。 仲有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啦，呢啲一定系即系必唱， 系啦，只有情永在啦，相思风雨中啦， 系啊，相思风雨中， 一定系啊，男女合唱啊嘛， 系啊， 好啦，嗱，我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其实咧就唔系关呢个男女合唱啊或者系卡拉 OK 事嘅，我曾经记得咧，我就喺呢度同大家有讲过，就系咧助眠咧，我有一个好奇怪嘅方法嘅，我唔知两位有冇，因为我特别系喜欢就系嗰阵时候细个咧，同屋企人住咧，你话有一啲嘅大人咧，佢哋喺个厅出边嗰度睇电视啊、倾偈啊，二任听到唔听到之间咧，我觉得嗰啲咁嘅感觉咧系安全感嘅所在嚟嘅，即系同一屋檐下、 有 啲大人喺屋企，你就喺间房嗰度瞓觉，咁所以我就唔知点解系因为咁样嘅话咧，我到而家我都系仍然改唔到呢个习惯嘅，咁所以咧我瞓觉之前嘅话咧，咁我有讲过啦，我就会听一啲 podcast 啦，特别咧就我好中意听嘅就是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一啲嘅podcast 嘅节目嘅，因为佢哋会系讲一啲可能文学嘅嘢啊，或者系讲一啲书啊咁，正正咧就系两个女仔好好听嘅两把声，大家喺度讲嘢讲嘢讲嘢，咁喺度吟下吟下嘅时候咧，你听听下就会瞓着觉噶啦。又或者就系咧有一个奇怪嘅习惯嘅，就系咧唔知点解你有冇时候咧成个觉得三点三你就会醒咗。或者四點七你就會醒噶啦， 三同四三至四點係好容易醒嘅一個時間，我都係 係啊， 你咁講我就 唔靈異嘅呢件事。但係我就係試過有一排係咁樣，咁跟住我有時候我會自己嚇自己咧，我會點做咧？我就會開個收音機，咁又係聽到可能有啲人播歌啊，或者人講嘢咁樣，我嗰啲安全感又翻嚟啦。但係又引申到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有時咧突然之間咧佢哋播嗰啲歌，你發覺哇首歌好好聽啊！我就会起身，就会系攞我个手机，跟住就会饮咗歌曲嘅搜寻。咁跟住我就觉得哇，原来系呢一首歌，甚至乎有时有一啲你根本系识嘅，但系你已经好耐冇听嘅歌，佢又喺你耳边响起嘅时候咧，就会搞到我咧非常非常之清醒嘅。 嗯， 我而家要播嘅就系呢一首歌，多得唔少就系因为听呢首歌嘅时候，我先发觉啊系。其实讲开哥哥的合唱歌，唔单止嘅就系只怕不再遇上， 系啊， 系啊，唔止话系有呢啲嘅即系歌曲嘅，其实都有呢一首同麦洁文嘅一首合唱嘅歌曲。 的一刻，只想跟你说一次，让我讲一次，爱你你不知， 莫非心中所想跟你也相似？再听一次，还愿留住这事。 And it's a miracle， 那对白突然静止。哈，我的呼吸声音像波线，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愿意不必拘束再友谊，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爱一次。 未可解释怎么跟你竟相似，摇动了心智，却诈不止。 愿空虚于今晚得到你赏赐，让我爱一次，时候仍未算迟。 And it's a miracle， 那对白突然静止。我的呼吸声音像波线，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哈，愿意不必拘束再友谊，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我的呼吸声音像波线，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哈，愿意不必拘束再友谊，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 声音像波士，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哈，愿意不必拘束再友谊，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爱一次？ Leslie、张国荣加上麦建文。 哇！我第一次听啊，真系 系咪啊？所以我都希望嘅就系唔好成日就系听一啲就系大家听开嘅歌。咁有时候有啲歌我就系发掘啲新嘅歌，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你可能会唔中意，但系我觉得嘅就系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应该要赐予嘅，系啊，一个方法就系俾大家接触多啲唔同嘅嘢。 好啊， 非常好。好啦， 送两个印花俾你。 得啫，唔该，快啲啦，到你，快啲啊！ 冇时间啦。 嗱，喂。就是咁样样，我成日咧唔知点解咧，有时咧喺有意无意之间咧就撮合咗一啲人嘅，好得意嘅。 例如 系啊，今次呢个咧，我喺翻早几年喺国内啦，专门帮啲楼盘香港嘅发展商做一啲嘅叫做销售活动嘅一啲嘅活动啦，譬如话引啲人嚟 睇楼， 现场我哋有啲 你系咪噶？你话自己做 I T， 跟住你其实做 其实佢咩都做嘅， 唔系 marketing， 佢咩嘢都做嘅， 系啊，咩都做噶，除咗犯法， 除咗好嘅嘢之外，佢咩都做嘅，系啊，除咗好嘢咩都做， 系啦，咁 其实香港都有 保留，对唔住 呢啲楼盘宣传活动，有时香港都搞过， 系啊系啊， 其实多啲人嚟睇楼 系啦，冇错， 我都有做过啊。 最主要咧， 你 会 搞啲咩噶嘛？搞啲活动噶嘛？ 表演啊， 成车咁上睇楼噶嘛？ 系啦，最主要咧就系话啲爹哋妈咪去睇楼嘅时候咧，我哋帮佢 entertain 嗰啲小朋友。 你哋 entertain 小朋友？你要咩 entertain 啲小朋友？ 几细个啲小朋友？ 咩年纪都有噶，譬如话有个小丑喺度话现场扭下波咧，咁佢哋自己 即系你搵啲节目啫， 系啦，即系娱乐下佢哋。 点解会带啲小朋友翻去睇楼盘咁奇怪嘅？点解会啊？ 有时当地嘅人都会去睇噶嘛，系啊， 同埋 香港嘅发展商。 咁睇楼嘅时候，啲小朋友睇唔睇噶？ 唔睇噶， 所以咪摆低俾佢哋咯， 摆低俾佢哋咯，系啊，我哋 摆低俾个怪叔叔。 怪叔叔，怪叔叔同佢吹波波啊！ 你解释下点解怪叔叔？ 怪叔叔因为唔系个名 吹怪啊， 古怪， 其实个名叫吹怪叔叔， 鬼马吹怪，明唔明啊？跟住变啲魔术俾你啊！ 唔系我变噶， 唔知边度搣个波出嚟啊！咁咯， 你知你啦，周身刀。 喂，你讲起周身刀嗱，咁咧呢个故事嘅女主角咧就系一个我请佢翻嚟咧就系摆两个木盆喺度帮人哋捻脚嘅。即系我哋俾钱嘅， 佢系呢个师傅嚟嘅， 细路嚟噶， 唔系咁有时老人家，总之乜嘢人都好，有时佢哋睇完楼，你会坐低倾，咁你又得闲同佢做，我哋唔想佢哋咁快走啊，不如去捻下脚啦咁样样。 系一个女技师啫喎，头先你讲 两个，唔系有几个嘅，譬如话我哋跑啲时间嘅，譬如话一点到两点，我哋就有免费嘅木桌，你哋去试下啦。跟住两点到三点咧，就一个古琴嘅弹琴嘅， 总之系节目啦。 是啦节目啦咁就排好晒嘅。咁我搵咗个女仔呢佢係我啲下面啲女仔。 你下面啲女仔即係你同公司啲同事。 係我公司啲同 事。下面啲女 仔。 唔明你咩个你下面啲女仔。喂同埋佢唔 系上面有啲咩 都系女仔。都系女仔。 我睇唔到。 都系女仔。 快啲啦。 喂但佢係同事佢唔係技师嚟㗎喎。 唔係嗰啲同事喺出面搵呢啲人返嚟做嘅。 咁跟住呢发生咩 事因为出面好多呢啲譬如话粒波啊小丑嘅。咁呢就完咗之后呢有一个香港佢当地有一个香港嘅同事就话俾我听。咦喂嗰个女仔几犀利喎弹琴又得捻脚又得。即系 同一个人啊， 系啊， 右手弹琴，左手捻脚， 唔系，即系佢唔同时间啊嘛。佢话哇，跟住同埋啲人嘅反应几好啊，不如今晚我哋一齐去卡拉 OK， 即系轻松下咯。 咁究竟发生啲咩事嘅话咧？ 冇错，一路唱 K 一路捻脚咧，先揸你只脚好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抵达本港考察六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到机场迎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截至三月底，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收到超过20,000宗申请，获批的接近12,000份，已经有超过9,200人领取签证，准备半年之内赴港或已经来港。孙玉涵在大公报撰文说，在20,000份申请当中，超过一半是拥有至少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百强大学毕业生，高薪类别的申请人大约占20%，获批的申请人以青年人为主，30岁以下大约占一半，40岁以下占近80%。至今批出的受养人签证大约有8,300个，高薪类别申请人连同受养人一并申请的比率较高，申请人的家人亦会成为社会一份子，贡献香港。在湾仔会展举行的数字经济峰会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自开幕致辞时候说，疫情令到数码经济前所未有的重要，包括电子商务、网上教育、遥距工作以至是智慧城市发展等，令到接受数码科技创新成为全世界的新常态。他形容数码经济为商业机构和个人提供机遇，亦令过去的互联网经济峰会转型成为今年的数字经济峰会。李家超又说，峰会是疫情后政府举办的首个人与人接触、创新科技范畴的大型活动，香港亦都已经全面复常，认为今次论坛是全球的高级行政人员以至企业家等在香港再次连接的机会。他重申，香港可以让内地企业面向国际，同时令外国公司发展内地市场。7个港人近日在福建和云南遇上交通意外，其中4人死亡。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就2宗涉及港人的意外，经他们了解，获悉内地当局亦通报了驻粤办或者是入境处。他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及时公布事件，特别是意外成因，会对港人有警示作用。王国又认为涉及伤亡的意外要公布，明白家属或者是想低调处理，建议当局适当就私隐保密及时公布。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说，驻粤办本月初接获福建省福州市当局通知，一架由香港居民驾驶的私家车发生意外，导致4名香港居民乘客死亡。另外，入境处本月初获悉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一宗交通意外，2名内地居民死亡，2名香港居民受伤。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0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58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8.8升个六，阿里巴巴93.35跌2.7，盈富基金20.42跌1毫，美团129.3跌个七，上汤3.03跌1.3，融创中国2.13跌2.45，中国海洋石油12.6升2.8。京东集团148.1跌4.9，药明生物52.5升2.55，恒生中国企业68.9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27，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4，人民币6.875，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兑美元0.6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2点，升30点。 黄金报18,8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22美元，卖出201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东山台。在九龙西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有条支路落返去旺角道嘅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屿干线小濠湾机场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神光第一线、风show快活人、美电Hong Kong、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24度气温，相对湿度76%，我哋嘅环节就系 爱好系列。 马老师又点唱？点你同阿 Sarah 唱滚啊？佢话你应该唱滚滚出开嗰只歌啊？ 咩歌？ 梁汉文、杨千嬅，好啦，以前 我学下先咯。 好咧， 好， 你继续讲下你嘅下文啦。 OK， 系咁嗰阵时，我就喺东莞就帮一个香港地产发展商搞佢个楼盘，嗰、那个楼盘就喺东莞度销售嘅，对象就系香港人同埋所有人啦。咁我哋就要负责做一啲娱乐节目去吸引啲人嚟睇嘅， 小丑扭波啊！头先你讲你 系 个女仔，佢又即系 点 嘅咧？ 佢一点到两点就系负责练脚嘅，然后2点到3点就系弹嗰个古琴嘅。咁然后我香港嗰个朋友咧，佢话：哇，你搵啲人都几犀利嘅， 卧虎藏龙啊！ 系啊，即系文又得，武又得，同埋今日啲反应几好。喂，不如夜晚出去卡拉 OK 咁。 即係因為我哋做咗一個長假期，做咗幾日啊，佢話不如今晚我哋去輕鬆下，誒、好啊，冇特別原因嘅、即係純粹輕鬆，唔係即係 我只係望下你啫， 唔係即係我講俾你聽啫。咁夜晚就大家玩好開心啦，又合唱啦，佢兩個梗係合唱啦，咁嚇，因為真係好開心。然後兩個之後咧，嗰、那個兩個朋友分別揾我。香港的朋友就问：喂，你那个女仔是什么背景呢？我说什么事啊？因为这个男仔他是38岁离了婚的，那就上了上去做事 station 在国内的负责卖国内的楼盘的。那而这个女士呢就是22岁黑龙江来的，那就是其实她多才多艺，她以前是读音乐的，那来了东莞就做很多事啦，又做练脚。正經人嚟噶，兩個都係正經人嚟嘅。咁我話你想點啊？佢話又約佢再出嚟食飯，咁就同我講聲。 點解要問你？我就想問一問你佢個背景係點樣？ 亦都同我講聲，因為佢假設都係我 介紹， 即係幫我哋做嘢嘅人嚟噶嘛。如果去咗你樓盤度，咁因為呢樣咧，大家有個行規嘅就係話你唔好叫我嗰啲人啦、總之，即係如果等於你直接揾咗個女仔，咪唔使經我哋 agent 事咯，係咪？咁以後 但 係 佢唔係揾佢做嘢喎， 其實你 agent 嚟嘅， 係啊，我哋 agent 嚟嘅。 佢唔係揾佢做嘢，佢揾佢 唔係都會講一聲，都會講聲，費事有誤會啦。 你就答咗佢啦。 係啦，我話呢個女仔喂好女仔嚟喎，不過好細個，22歲啫，佢又36、7度啦，我估嚇。咁佢話仲有重點就係話佢係黑龍江嘅北方人。 你擔心講咗幾多點㗎？其實 好快 兩點 係。咁但係咧，女仔亦都問我：喂，呢、這個男仔點㗎？咁樣樣，因為佢第一次即係同男香港， 即 係 佢哋兩個都有意思啦。如果你咁講， 香港嚟嘅男仔發展嘅，佢話唔知道你係香港人點睇我哋、 但喺嗰刻，你有冇諗過咧？其實咧，咩唔做媒人三代？如果你佢第時嗌交咧，佢又最衰你介紹個咁人俾我， 我唔係特登介紹㗎嘛，係啊，你自己係啊，你自己發展喎，咁大個人，唔好怨啊，係啦。 後屘點啊？ 咁後屘咧，佢又隔咗一段日子，我冇理到啦，即係中間點樣樣。跟住個男仔話俾我聽，佢哋住埋一齊啦。我話：喂，咁你自己諗啦嚇，再點樣樣。無論點樣樣好定唔好，唔關我事。咁然後最後佢都係有啲嘢，佢話心結解唔開，就係因為佢話佢始終好似做個木足幫人哋洗腳。 即係個男仔嗰放唔低。 係啊，我話喂 咩啊？ 因為佢真係喺嗰啲地方做個木足嘅， 咁又 點啊？係啦， 你頭先話正經噶嘛？ 係啊，正經噶，正經噶。咁佢話佢好似幫好多人洗個腳咁。我話嗱，呢啲嘢你自己諗啊嚇。即係我識呢個女仔。我認識呢個女仔咧，真係一啲好人家嚟嘅，同埋佢本身佢自己係讀音樂嘅，所以佢識彈嗰啲琴啊，唱歌好好聽。 咁我叫佢唔好做咯，如果真係咁介意。 佢冇做啦，後來冇做啦，係啊，冇做，我冇做咪好咯。咁佢又問我，因為佢話將啲木盤咧搬咗兩個，兩個快 好咯。 喂，我想知同埋唱同埋合唱合唱歌有 乜關 係 咧？ 嗱，呢首歌咧，佢哋最後咧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就請我去食飯嘅，佢哋一齊唱呢首歌，我覺得好浪漫、好開心嘅，就係、是、選擇。因为 咧，系啦，我选择你，这是我们的选择。 对啦，哦，咁咪好咯。 系， 演演我只脚，我演你只脚。 哇，讲到真系盘古初开开始讲起， 做咩啫？ 一班杂长剧， 你啲咩耐性啦？ 冇啊，因为又唔系你嘅爱情故事，我知你做乜嘢。 你的日子笑看落花， 雪舞的世界举杯赏月， 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路， 我们一起走过， 希望你 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我一定。 是我们的选择。 由马老师带出嚟嘅呢首《选择》， 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合唱歌曲，咁头先咧有个朋友咧讲笑咁讲啦，喂，不如你哋合唱滚啦咁样样。我突然间谂翻起咧，其实合唱歌曲里边咧。好多我諗佔八九成呢都係啲開心啦、啊、或者愛情啦、啊、甚至如果係人生嘅都係一啲正面啲嘅，就好少啲好似滾嗰啲咁樣。如果大家記得佢歌啦，就係兩個一男一女嗌交啦，叫你滾滾出去咁樣樣，咁樣唱啦。即係嗌交嘅合唱歌係好少。 咁日日都唱緊，每日都唱緊呢首歌啦。 滾出去， 你日日都唱緊我㗎啦。你估我背後冇唱你啊？ 我梗係知啦。 係得 公平啫。 係啦，咁呢樣喺呢個時候咧，我就諗啊，係其實嗌交歌咧真係好少。不過另外一首咧係情敵嘅嗌交歌，我覺得呢個歌都幾得意喎。為咗個女仔叫做 Crystal， 卡傑樂隊有裏邊呢一首歌曲，同樣都係合唱嘅歌曲，兩個情敵互相鬧對方又點？ 幸運遇著我最愛的 Crystal。令我、哦哦、最心自豪，愿日后伴着我已算最好。Oh my crystal， 你此刻感觉到。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Oh my crystal， 始终他最好。Hey team! 有，尽量爱慕。原是你，令我心震动。 好啦，头先我哋讲到话，就有时咧，即系男女之间咧，又要借啲意啦。 系啊， 我突然间谂起一个小说嘅 romance 嘅，咁、就因为咧有一段时间咧就啱失咗恋啦，咁跟住咧就有个朋友同我讲嘅就话，喂，其实我哋都有一个朋友仔咧，都系啱啱最近失恋、对方系一个来自西班牙嘅模特儿。 哇，男士， 男士，佢就话喂，有冇机会嘅话，第一出嚟做个朋友啊，又或者即系点样啊，咁样啦，咁跟住 我想问佢系咪有心嘅？ 边个有心？ 即系佢有心， 西班牙嘅男模特兒， 係啊， 佢唔知嘅，佢唔知嘅。我有個朋友嘅就佢同我講，佢就話咁啱佢又失戀，你又失戀，不如大家就睇下有冇機會啦。咁 你先有心人，有冇心撮合啊？ 係啊，係啊。 你話咧？佢咁樣同我講嘅話，咁梗係 講到明啦。人哋都問佢有興趣。 咁跟住咧，就有一次咧，哇！我真係諗到咧，冇即係我腦汁裏面真乜都諗唔到，即係我諗唔到有咩辦法可以咧，就借啲意可以去即係出街或者點樣啦。咁跟住咧，佢就話佢咧西班牙文好叻嘅。咁點不知又咁啱咧？我嗰陣時候咧要做嘢咧，要需要翻譯一啲西班牙嘅歌詞。咁佢就話：如果係咁嘅話，就不如上去佢屋企。咁跟住咧，就大家可以咧，大家傾下偈啦，咁樣。咁我真係咧就攞上去咧，就真係做嘢嘅。點樣上去嘅時候咧，我記得佢住喺大坑嘅，上到去嘅咧就唔單止係會咁樣啦，你會發覺嘅就係佢仲要有一個小小嘅 organ， 而且佢識彈琴。 哇！ 哇！我真係覺得黐線啊！我卒之都明白嘅就係點解有啲人會覺得見到嗰啲好靚嘅靚女或者有啲好精緻嘅男人咧，你會發覺嘅就係你係唔敢追啊、我見到佢咁嘅樣嘅話，你知我手震啊！ 即係好似 我見盡所有嘅風浪，我從來係唔會覺得嘅就我自己係會敗陣嘅，又或者嘅就你手震。 有啲心悸， 太精緻、太靚啦、 太 完美啦。咁跟住身邊我就做曬所有嘅嘢之後，咁佢就話不如坐低啦。咁啊，咁佢整咗杯咖啡，咁大家就喺度。我話你識彈琴，佢就識。跟住佢就撳。咁跟住我就話，咁佢就話喂，不如咁啊，你識唱歌，不如我哋大家一齊唱下歌啦，咁樣。咁我就話咁你想唱啲乜嘢咧？咁樣咧， 就係 就唱呢一首歌曲啦。 Way back into love。 但係好可惜，當所有嘅時間，我哋唱完歌之後，大家好開心， 就拜拜啦。 飲完杯咖啡之後嘅話，我已经想不到有任何的藉口可以再继续发挥，那次是第一次，亦到我们最后一次。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rue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Oh-oh. 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 I know that it's out t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one to shed some light, not somebody just to get me through.Could use some direction, 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And if I open my heart again, I guess I'm hoping you'll be there for me in the end. Oh, oh, oh. 好，听下歌，听咗时间，马老师，嗱，你今次唔好讲到 OK， 太长啦吓， 五句， 一， 第一 就系当年有一日啊，肥仔同学就约我去睇戏。 二，喺元气 拖住手啦， 就好开心。佢就话：喂，暑假嚟紧，不如同佢喺 cam 咯。 呢个第三句啦，第四， 跟住喺 cam 里边， 快啲。 第四，我话唔去啦，系啦。第五，咁啊，佢话呢首歌几好听，叫我听。 又关咩事啊？阿肥仔叫你听， 系啊， 有冇寓意啊？ 仲要去我 cam 啊？系啊， 约你 cam， 你仲阿肥，哎呀， 真系 cam， 错过咗大好姻缘啊！ 似半醒加半醉，将幻觉似现实里。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梦自居，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情难定散聚，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中午十二点， 能共对于这一刻， 听紧风骚快活人， 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今天咧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骏马强。 寻找怪奇故事之民间传说鬼揞眼，你有冇听过鬼揞眼呢一个说话咧？乜嘢叫做鬼揞眼？有时唔觉意撞到条灯柱，你就话：哎呀，真系鬼揞眼哦！ 咁大条灯柱我都睇唔到。呢三个字鬼揞眼之中嘅揞，有用手覆盖咁嘅意思，眼睛俾鬼嘅手冚住，就乜都睇唔到。由于呢个形容词加咗个鬼字，多多少少就多咗啲神秘嘅感觉。玄学家认为，夜晚行夜路，尤其是啲郊外僻静嘅地区，唔知点解行嚟行去都揾唔到自己应该行嘅路，好似不停兜圈。佢哋就形容呢种状态叫做鬼揞眼。到底鬼揞眼系咪真系同鬼有关系？呢、這个就唔知道了。不过网上有一个来自马来西亚一个网友留低嘅故事，一个亲身嘅经历，就同鬼揞眼完全吻合。有一对情侣，一男一女，夜晚食完饭，好似冇咩做，嗰晚天气都几好啊，决定揸车去兜下风。佢坐住自己架车，驶上公路啦。一路上大家好开心，有讲有笑。由于佢嘅时间同精神都摆咗倾偈嗰度，冇留意自己行咗去边。行下行下，个男仔第一个发现，咦，我去咗边啊？佢见到两边都系啲沙路嚟，一路好不直嘅沙路，唔知通去边度。喺个夜晚，喺呢个夜色照耀之下，好似一个沙漠咁样包围住成架车。最奇异嘅就系眼睛望到嘅地方，连小小嘅街灯都睇唔到。佢睇到嘅就只系汽车个车头灯照到嗰个范围，其余周围就笼罩喺伸手不见五指嘅黑暗里边。最初都不以为意，倾下偈，听下歌。时间好快过，直至到佢个女朋友就问：喂，其实去咗边啊？你揸咗去边啊？突然之间，佢发觉自己唔识答呢条问题。虽然话随意兜下风啫，冇理由兜咗去一个自己都唔知道咩地方噶。于是佢放慢架车，睇清楚，一片死寂。佢搞低个车玻璃，哇，更加奇怪，因为唔单止出面咩街灯都冇，而且好静好静，冇其他嘅汽车，亦都冇其他嘅声音，亦都冇其他嘅生物，就连街上面嗰啲野狗都冇，仿佛成个世界就只係剩低佢哋两个。越行就越惊，佢女朋友嘅情绪开始不稳定，就话：快啲出翻去啦！呢度边度嚟噶？我都未嚟过，你识唔识路啊？究竟佢好想揾下路牌，但系乜嘢嘅标志都冇，佢连自己而家喺边度都唔知道。跟住个女朋友就话：喂，其实系咪撞到嗰啲嘢啊？冇理由噶、啊。我从来都未嚟过呢一区。又难怪佢女朋友咁样諗嘅。虽然话揸车游下车河啫，但去过嘅地方从来唔包括呢度。呢度系边度嚟㗎？完全唔认得。唔通今次真系鬼揞眼？两个人嘅情绪越嚟越唔稳定。个女朋友开始喊添，男朋友唔知点算，跟住佢谂翻一啲好奇怪嘅传说，就系话如果有一日你真系跌咗个结界，鬼揞眼嘅话，只要揾起自己嘅内衣冚住个头，你就会睇到真实嘅路噶啦。但咁奇怪嘅传说，讲笑咩？边会真系做啫？再揸咗一个钟头，仍然喺呢个地方，仍然出唔到去。佢开始问自己啦：我系咪真系要咁做呢？好傻啫！ 佢个女朋友已经歇斯底里咁不停话：快啲啦，快啲啦！但系呢条路好似行极都行唔完，到最后连男朋友嘅情绪都开始失控，佢好大力咁打个太盘，不停闹，不停闹，不停闹，用晒最粗俗嘅说话去闹，去咒骂。突然之间，世事真系好奇怪。在他拍个太盘不停闹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见到前面有些灯，咦，是街灯啊。不单止是这样啊，有一些屋了，咦，去一些去一些民居了。突然之间好像变魔术一样，头先还在一个沙漠的中间不停行不停行，但是就在他一拍那个太盘闹了几句说话之后，突然之间灯火通明，去回人类的社会了。两个人放低个心，没那么怕。但是想回头，科学可不可以解释为什么刚才明明在这个沙漠中间行的时候一路都找不到尽头，一路一啲声一啲人，其他车乜都冇。但突然之间几秒钟之间，成个世界都变咗了。这个网友自己最后就话啦，我宁愿相信可能是咁啱啩，可能其实我哋真係迷路，而咁啱我啱啱闹完嗰几句说话之后呢就找到出路啦。不过系唔系咁呢我都唔知道。在世界上有时科学未必可以完全解释有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包括这一种。 情爱的嘢求其餐打字，梦想熟饭神随便啲，什么都体谈仲好啲，明星芝麻唔识张柏芝，树荫下吹风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是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松勾土池，把千斤草化作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更大当系粉刺，苦到苦尽当闲事。 粉刺，没有精力赶错事。 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似轻似薄防毒衣，会 OK 冇事，有心不怕迟，把千斤重化做全部恶果子，放弃苦恼事，抵抗火星咁大当系分子，神啊你曾我发号陈大师，我 OK 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作全部恶果子，放弃所有事，带动火星更大当系分子，愿每一日更容易。 我叫你 Quacky， 即是找方法啦。点知你又整亲条腰骨，冇事啊嘛？ 阿豪，我搬货搬咗几十年啦，边度咁易有事啊？你攞支铁打走帮我捽下得噶啦。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如果用错姿势，就会容易劳损、扭伤、拉伤韧带肌肉，甚至椎间盘受损，都系快啲睇医生啦。 想知更多体力处理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唔好揾自己条腰骨嚟搏。我系 Edward 陈豪。 寻找怪奇故事之鬼暗眼，网上这个故事，一个亲身的经历发生在香港。有个十八岁的女仔，她跟大家说，她说有一晚跟妈咪吃完晚饭，行紧翻屋企的时候，一路行一路倾偈，没什么特别好奇怪的事发生。在他眼里面只见到妈咪跟他聊天，很开心，但最后的意识突然之间听到个车啵很大声，正常的反应当有车啵的时候，拧转头一望，两个车头灯好光地照住他，原来不知不觉之间，这个女仔竟然走到马路的中心，而有架车已经直接驶紧过嚟。如果是你，你会点？向后定向前？这个真是人生的交叉点。最后这个女仔不理那么多了，嘣一声跑了过去。好彩最后架车都没有撞到她。其实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有没有人在街行紧，你会知道几时到马路，应该停定继续行。如果继续行，你会望下有没有车。但这个女仔一路倾偈一路倾偈，佢完全冇察觉到有任何奇怪嘅异象。根据佢形翻，好似佢淨係倾偈倾偈倾偈，有人揞住佢嘅耳仔，揞住佢对眼，然后突然之间放松。於是佢突然间听返嗰啲车嘅鼾声，突然间见到个车嘅车头灯。但係喺个车撥嗰下之前，他完全感觉不到、看不到任何马路上的异象。当他清醒过来，已经站在马路中间。你说了，这样的现象又算不算是鬼暗眼？有人话鬼暗眼其实只会发生在一些人的身上，例如时运不好，身体不好，又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这个就真是信不信由你。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成趣，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墙。 相信收到69%的星期四12点半，我先听12点半的新闻和财经消息，回来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show快活人，玩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11点几抵港，展开6日考察行程。港澳办副主任王灵桂亦有随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陈东等人到场迎接。夏宝龙抵港之后，步出机场贵宾室嗰阵，冇发表讲话，亦都冇回应在场记者提问。佢向在场等候嘅记者挥手，并且话大家好。随即与工作人员坐车离开。夏宝龙星期六将会到湾仔会展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开幕典礼。据了解，他会在典礼上致辞。据悉，夏宝龙在港考察期间，亦都会同特区官员、中央驻港人员、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众志机构人员等会面。另外，他亦会落区探访、参观学校以及视察重要发展项目。在湾仔会展举行的数字经济峰会今日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疫情令到数码经济前所未有的重要，包括电子商务、网上教育、遥距工作以至智慧城市发展等，令接受数码科技创新成为全世界新常态。他形容數碼經濟為商業機構和個人提供機遇，亦令過去的互聯網經濟峰會轉型成為今年的數字經濟峰會。李家超又說，峰會是疫情之後政府舉辦的首個人與人接觸、創新科技範疇大型活動， 香港亦都已經全面復常，認為今次論壇是全球高級行政人員以至企業家等在本港再一次連接的機會。他重申香港可以讓內地企業面向國際，同時令外國公司發展內地市場。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香港國安法在維護國安和充分尊重人權自由之間取得適合平衡，希望提出質疑的人摒棄先入為主或者是主觀情緒。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香港國安法實施近三年，截至上月底一共拘捕250人，檢控151人，71人的案件已經審結，全部入罪，涉及香港很少缺人，拘捕和檢控工作亦都很認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截至3月底，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收到超過2萬宗申請，獲批的接近12000份，已有超過9200人領取簽證，準備半年之內赴港或者已經來港。孫玉涵在大公報撰文表示，在20000份申請當中，超過一半是擁有至少3年以上工作經驗的百強大學畢業生，高薪類別的申請人約佔22%，獲批的申請人以青年人為主，30歲以下大約佔一半，40歲以下約佔80%。至今批出的受養人簽證大約有8300個，高薪類別申請人連同受養人一並申請的比率較高，申請人的家人也都會成為社會一份子，貢獻香港。天氣方面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相當溫暖。星期六初時雲量較多，有一兩陣驟雨，下週初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209点，跌咗99点，总成交金额61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8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9.4，升2.2；阿里巴巴93.75，跌2.3；盈富基金20.42，跌1毫；美团128.8，跌2.2。中国海洋石油12.62升3毫，上汤3.05跌1.1，融创中国2.13跌2.45，京东集团148.3跌4.7，药明生物52.75升2.8，恒生中国企业68.92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26，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3，人民幣6.873，英鎊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99，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日經平均指數報28126點，升43點。港金報18880蚊，升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19.17美元，賣出201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呢个系啱啱利用无人机做嘅临时机斩， 系系系。 讲真嗰句，我睇中嘅系你嘅应变处理能力。我哋做政府项目，唔惊出问题，净系担心出咗问题唔可以及时解决。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 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好，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平时星期四呢个时候就会有 Dr. Erin， 冇错， 今日风骚快活啦，多谢佢呢排咧，佢嘅驿马星动啊， 放假、 又放假，放假，咁啊唔系咁讲，所以我哋就今日咧就暂时咧 玩开心啲 啦， 好啊，唔好搞佢啦， 旅途愉快， 系啦，咁啊玩得开心之余嘅话咧，咪就好多时候咧，我哋留港咧都系会可以好开心，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对住个电脑啊，周围望嘢啊，周围睇嘢啊，咁样咧，你好多时候。你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即係哇，原來即係人哋其他嘅人咧做緊啲咁樣嘅嘢。嗱、我自己本人咧好中意睇一啲日本嘅綜藝節目嘅、因為我覺得嘅就係話到今時今日咧，其實你都知道嘅啫，有好多地區嘅一啲綜藝節目嘅話，其實咧源自都係抄佢哋嘅。 同意。 系咪？咁唔需要讲太多啦，系咪都明噶啦？不论你话系即系好疯狂嘅节目又好，或者系点样都好嘅话，其实基本上你都会听到，这个就好似边一边玩嘅。咁我咁啱，我最近睇咗有一个咧，就系来自呢个 Johnny 事务所咧，佢哋咪有好多嘅一啲即系明星，跟住佢哋都系去做一啲就综艺节目嘅主持嘅，其实都好出色噶噃。咁啊有一个咧就系讲紧啲佢哋嘅节目主持人咧，就会系揾一啲喺网上边非常之出名。佢哋咪好中意有啲嘅二人组啊，有时有一啲嘅就系搞笑啊、爆笑嘅二人组啊，咁样佢哋会自己有一啲嘅新嘅做法，又或者系一啲嘅讲故事嘅方法，或者系玩一啲嘅游戏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系首创或者系自创嘅。我觉得有两个真系几好笑。 咦，讲嚟听下。 系啦，嗱，咁啊，就系佢当然啦，我嗰日喺度睇啦，咁跟住咧，佢哋就揾咗有一啲嘅喺某个平台上边嘅，就系非常之出色嘅，有两个嘅就系爆笑二人组，两个都系男仔嚟嘅。咁跟住你玩嗰个游戏嘅话，我觉得都几无聊，但系其实都几好玩嘅。个玩法系点玩呢？就是其实有没有留意到自己在起身的时候的话去照 照 镜的样子，很多时候都是不同的。根据住的就是你睡觉究竟睡了几长时间、究竟是怎样的呢？例如可能你睡得很冧的、超过五个钟头或以上的，你的面是会肿的。又或者就是如果你那晚睡得不好的，或者你之前那一晚喝了酒的，或者是怎样的话呢，你的样子就是哇就是 嗡下 这样的。那么那个游戏就是怎样呢？就是他拍了很多张不同的相。咁跟住咧，你一抽抽第一张嘅时候咧，你就估究竟咧，佢一张相嘅话系瞓咗几多个钟？ 系，咦，几得意喎！ 系啦，咁跟住咧，第一个嘅时候咧，当然你会估唔中啦，系咪？可能个个就一翻到后边嘅时候，佢就话俾你听，呢一张相嘅话就系呢一个人咧瞓咗两个半钟。咁你见到佢个样咯，即系佢可能眼好肿啊，个面好肿啊，或者佢样啊个擘唔大眼啊。好啦，跟住就再抽另外嗰人同两个人玩嘅，咁就咧就要再抽另外一张，跟住另外一张。就话佢亦都系有一张佢啱瞓醒觉就影嘅相，咁跟住你就要估啦。根据佢就系头先你见到嗰张就瞓咗两个半钟系咁嘅样嘅，你而家呢一张嘅话可能就 喊咁口， 系啊喊咁口啊，唔知系点样啦。跟住要估啦，究竟佢系瞓多过之前嗰个时间，定系少过之前嗰个时间咧？ 有问题，我想问咧，但系做嗰个表情嗰个人咧，会唔会专登扮一啲出嚟？去即系引导你去 唔奇，但系你就估咯。其实佢咪无聊咯，你明唔明啊？但系其实几好玩嘅喎。咁跟住你就估啦，就我讲佢瞓多过两个半钟，跟住你一睇，原来系四个钟， 即系啱啦。 喂，呢个几得意喎！ 佢重要嘅就系将佢自己啱啱瞓醒觉唔同时间嘅一啲嘅照片嘅话咧，影咗成沓。将佢变成咗嘅就一副 pair 牌，咁你就可以玩，任何人都可以玩噶嘛。咁你就 系 一嚟嘅时候，你又抽一张，跟住你就估，其实估大个估细，估佢嘅就系瞓多咗定系瞓少咗。咁跟住咧就睇下两个人喺度对玩嘅时候嘅话咧，究竟系答多咗定系即系答啱嘅几多？咁跟住咧你就可以玩完噶啦呢个游戏。咁系咪好好 笑啊！ 呢个几得意， 我觉得几好笑，几有创意。佢就系揾一啲嘅就系喺诶，佢哋觉得有创意嘅一啲原创性嘅游戏。呢个系咪有人玩过噶？系啊，咁觉得几好玩啦。 系， 同埋呢个真系会反映喺即系平时咧，即系我哋瞓完觉照镜望嗰个样。 系啦， 即系有时咧，嗱，譬如又要咁讲，如果你瞓晏觉。一个钟或者两个钟好够啦，但系如果你系夜晚先得一个钟两，又另外一回事。你明白我讲咩啊？晏昼其实眠一眠你已经好精神，但夜晚如果你只系瞓得一两个钟咧，你提朝真系喊咁口。 系啊，嗱，喂，我都试过自创啲游戏噶，响国内嗰时系过年，过年咁啊，即系好多同事一齐嚟玩啦，咁我就。同一个同事一起设计了个游戏、就在一个板那里写了一个木字、木头的木。跟着写了我不记得几多个十个木字你当隔离黐了一张100元纸在这里。现在游戏就是说到李丽蕊了你出去加一笔是一个字你就可以掹走一张。 即是个木字我加一笔就变了一个天字或者木字或者本字。 是啦那么到梁继章。 但得100元他掹走了。 我有很多个木字嘛全部黐在这里嘛。是啊即是任你自由发挥。到梁继章啦看他自己加不加到。如果他加不到的唔该拿张10元字啫就黐在上面。我觉得挺得意的是啊这个游戏。那我自己当年呢都。试过，因为就啲同事咧就扮写唔到，就黐啲10蚊纸喺度。我觉得呢啲咁嘅游戏咧， 大家开心， 开心之余咧，你都系有少少嘢启发到嘅， 都系， 我觉得几得意。 小脑筋动一动， 系啊，动个小脑筋。嗱，阿李锐锐啊，你知道个答案？ 唔系，你讲完未啊？我仲有另外一个，因为 我话你继续啦，系啦，你又分享埋。 跟住佢另外有一个咧，佢就系邀请咗有另外有一个就系爆笑二人组啦。咁又有一个就系原创嘅游戏，嗰个游戏咧就叫做闹人游戏。闹人游戏咧就好好玩， 你日日 玩 紧， 我真系好想参加，所以我一定要介绍闹人游戏咧，好简单嘅啫。又系啦，有一副牌，嗰副牌里面咧就写好多嘢嘅，特别嘅就系有啲嘅就系令人非常之白眼，或者系令人哋咧好嬲嘅一啲 situation， 即系例如佢就系排队。永远我嗰条咧都好似咁样，咁我哋咧，好啦，你抽到呢个牌嘅话，你就要闹啦，就有冇搞错？点解我永远个牌嗰度？好啦，闹完之后我咧就要再抽。好多有好多嘅一啲咁嘅情况，人物又有，譬如可能系小强接咗落去嘅， 遇到佢哋最憎嘅人， 系啦，跟住你遇到最憎嘅人就系小强，咁样你就要闹小强啦，闹完之后，闹完到话就要再抽， 咁点会知赢输？ 咁啊，睇下你就喺一分钟里面嘅话，可以闹到几多快？明唔明啊？系啦，因为你不停咁抽，不停咁闹，不停抽， 内容就唔计分， 唔计嘅，唔计嘅。但系其实对方嘅可以嘅就或者你咁样闹嘅话，唔好唔闹得唔好，咁就咧可以暂停嘅，明唔明啊？就系咁样咯，就不停咁抽，不停咁闹，不停咁抽咁嗱。咁跟住咧，佢就个节目主持人就问佢啦，话其实呢个闹人嘅游戏嘅话，其实有啲咩嘅主旨系咩？ 系 啦，系啊，闹人做乜嘢咧？ 系啊， 咁佢就话佢冇啊，因为觉得咧即系呢个世界其实有好多嘢咧都系令人哋好火大嘅，可能得 situation 啊，系咪啊？即系譬如可能即系我讲。紧呢一啲啊，又或者就系我明明去叫嗰样嘢嘅话，嗰个午餐突然间咧就系我叫嘅时候佢冇咗，即系冇咗午餐， 啱啱冇晒。 呢啲咁嘅 situation， 你谂又好笑， 系啊， 你一抽到嘅时候 系 啦，又会发生嘅，咁你真系好嬲噶嘛。咁我就佢闹完之后，你发泄完嘅话咧，希望我就系每一个人都舒舒服服。 喂，呢个可以 modify， 可以玩，我觉得呢个闹人游戏 系啊， 真系几好笑， 吓吓。系 咁，我觉得呢啲咁嘅自创嘅游戏，我觉得佢梗系几得意咯， 几 raw 啊。 咁佢喺現場嘅話，佢有玩啊，咁啊玩嘅話，即係當然啦，即係都會有一啲即係唔成功嘅，咁啊，但係我覺得佢即係個節目可以係咁樣去介紹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都 起碼新鮮感， 大家 有啲遊戲，即係雖然佢自己諗出嚟，大家 現場啲人都應該好投入啦， 係 咪？ 佢係同個節目主持人玩，係啦，咁啊佢就邀請嘅就係喺一啲嘅網上面嘅話，佢哋好叻嘅一啲嘅爆笑二人組，好多噶嘛，佢哋有好多爆笑二人組啊，爆笑四人組啊，或者乜嘢咁樣，佢哋有好多啲唔同類型嘅嘢噶嘛。咁譬如可能有一个嘅话咧，就永远都会系挑战自己去拍一啲嘅就系好危险嘅嘢咯。咁就睇下佢成唔成功啊！即系例如好可能嘅就系掟糖咁解啦。咁佢就用口接咯。咁啊睇下佢，我希望我今日咧就系能够完成呢个 task 嘅咧，就系我可以接到20粒糖咁样。跟住你就接住，但系如果佢真系唔能够完成嘅话，佢系不断咁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咁样拍噶。到最终个佢要成功为止。 哇！ 好犀利啊！我觉得。 喂，呢个我觉得几。即系无聊得嚟都有啲意思喎， 佢系有意思嘅， 达 成目标。 佢嘅意思嘅就话，其实有志者事竟成嘅。例如我又见过有一个嘅就系乜嘢咧，佢要学。 喺个篮球场嗰度嘅话，系要射嗰啲。嗰啲波 系 啊，射嗰啲波就喺呢一度嘅，要穿针咁样射，射唔到嘅话再嚟个，射唔到嘅再嚟个，哇！佢拍咗起码六个钟头，到最后咩事佢真系成功。 哇！咁我真系感动咯。 即系我觉得其实有时日本人佢哋就系会为咗会制作一个咁样嘅节目，或者制作一个少少嘅环节啫。你谂下佢抌几多时间、心血，所以我觉得真系好犀利。我想今日同大家要分享一下，系嘛？ 好，翻嚟我哋就会有今日嘅职业安全短剧，不如就喺呢个时间同大家讲声， 拜拜， 听朝再见， 再见啦。 装哪款比较火？ Oh yeah. 心脏为时脱俗，无用避难多。若今天我要献货，但系几耐有着你亦有着我。Nah, everyone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free up all about me.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额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轻困感可以恨你想都买不到坚强。一世管折好，人自信大自足感。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好痛啊！ 你做乜嘢啊？成朝喺度嗌痛。 我 有嘢你就大声讲啦。 我条腰好痛，周身都好痛啊！ 你早出声啊嘛，我同你去睇下铁打嘛。 吓，好痛噶、啊，仲有啊，呼吸好臭噶。 哎呀，你冇咁多废话啦，去睇医生啊！ 唉，我唔中意睇嗰个乜鬼嘢马医师啊，人又按又鬼死咁大力。唉，冇事都俾佢整到有事啦。 哎呀，我唔觉得、啊，上次睇佢啊，我觉得佢啲手势好好啊。 唔好意思，要你哋等。 你系马医师？ 佢今日有啲事翻唔到啊，所以我系你哋嘅主诊医生，我叫 Doctor Ever。今次系马小强唔舒服。 Doctor Ever， 你好，我系马小强。 你好。 头先啊，你唔系痛到死死下咁啊？ 系啊，点解会整亲嘅？ 你做咩唔讲啫？是咁嘅，佢呢就喺工地嗰度做嘢嘅，成日要搬搬抬抬㗎。Dr. Edward 啊，你知啦，要经常做呢一啲体力处理操作嘅话呢，如果用错姿势就会容易劳损、扭伤、拉伤、韧带肌肉甚至係椎间盘受损㗎嘛。 我知啊，所以为咗减少体力处理操作所带嚟嘅危害，必须要揾出当中嘅危害因素，例如物件嘅重量、工作性质、工作环境、个人能力等等。好多因素都会增加工友受伤嘅危险啊！唔好意思，你系 唔好意思，我系个细妹啊。 哦，你好，马小强， 你几时做嘢整亲噶？ 唔系做嘢时整亲，我系专业噶嘛，点会令自己响呢个搬嘢嘅时候受伤呢？ 真唔真啊？ 马小强，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工友喺进行体力处理操作之前，有啲乜嘢要做？ 我知道，首次进行体力处理操作之前，工作地点嘅负责人必须进行初步危险评估。如果初步评估发现嗰项体力处理操作有潜在安全及健康危险，个操作又不可避免嘅话，负责人就要作出进一步危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同采取预防以及保护措施。 工友喺做嘢嘅时候受伤，往往都系因为不良姿势或者不正确嘅动作所致，例如搬运物件嘅时候背部过分弯曲或者腰部过分扭动。又或者经常或长期重复同一个动作，而期间缺乏足够休息，令身体过分操劳，都会增加受伤的机会。这些问题又应该怎解决呢？ 我知道我知道，人手搬运的时候想减低扭伤整亲的机会，除了要用正确的人力提举姿势，还可以尝试改变物件的重量或者是形状。例如话将大包嘅物件分拆成为小包嚟减低重量同体积，绝对唔可以提举过重嘅物件，同埋将嗰啲货物放喺适当嘅高度，减少伸展距离同弯身。 我够知啦，主管可以为工友安排多元化嘅工作，等佢哋可以间歇运动身体各部分，等肌肉咧有时间去复原。当然，提供足够嘅休息时间同实行轮流工作都好重要噶。 要减少在搬运时候受伤，其实有样嘢系可以帮到手， 机械辅助设备。唉，多得 Eric 问紧我啊，做乜抢答啫？多得 Eric 使用呢个机械辅助设备，例如手推车、手动支车嚟运载物件，可以有效协助工友搬运重物。 估唔到你对呢啲职业安全都咁熟悉。头先都讲过，工作环境都系容易令工友受伤嘅因素，点解呢？ 我知道 Dr. Ever， 我慢慢话你知啊，缺乏足够空间会令工友咧唔能够使用正确人力提举姿势，亦都唔好喺啲唔稳定、唔平坦或者湿滑嘅地面上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因为会增加滑倒、绊倒同失足嘅危险及额外体力要求。遇上恶劣嘅天气啊，例如强风或者暴雨啊，都会令工友增加受伤嘅风险噶。 啱晒，所以作为主管嘅，就要为工友提供足够的空间，等他们可以用正确的姿势，工作地方的照明、通风、温度和湿度都要维持在合适水平，还要改善路面不平、不稳或者湿滑的情况，减低工友跣低和棘亲的机会。 阿哥啊，你记得啊，要好好保护自己啊，绝对不少得一套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的。你开工的时候有没有穿齐的？ 当然有啦。 你会穿什么个人防护装备啊？ 啊，听住咯，戴手套啦，保护皮肤免受磨损，着防滑的安全鞋，减低跣亲和脚部被重物压伤的机会，还有着松紧适当的工作服，避免阻碍身体运动，做起嘢上嚟先可以挥洒自如噶嘛。 奇怪啦， 吓咩事啊？你唔系发觉我阿哥有啲咩事啊嘛？ 我觉得奇怪的是，马小强你对呢啲体力处理操作安全守则咁熟悉，点解仲会搞到自己周身骨痛同埋劳损嘅呢？ 其实我系因为连续三晚打通宵机，咪搞到周身痛咯。 有冇搞错啊？往我一边好心带嚟睇医生啊，原来系因为你贪玩。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唔好搵自己条腰骨嚟搏。我是陈豪。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于不安全的工具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的天涯海角，我们的掩饰良好，没法挡声线中有种干涸，气笑中掩饰全恶，像雪峰城市内紧张浮躁和沮丧，情爱无永久，从来的烟酒通通解放，呼吸炽热的眼光，明幻的期望，成就肌肤至亲的去往，期望如何不屈不挠地反抗。Why don't you care?